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三十集，鸿门宴。 秦芳，咱们还继续查吗？ 听到单志刚这么问自己，秦芳的思绪很乱，他说， 你让我想想。 秦放的心里想，还是得查，这不是关乎情感的问题，毕竟人命关天，安曼再怎么欺骗自己，对不起他，也是他自己选的未婚妻呀，不能因为发现他德行有亏就对他的生死置之不顾。只是他又有顾虑，因为那一晚赵江龙的同伙敢对他痛下杀手，证明他们并非善类，毕竟单志刚对内情一无所知，不能连累他去涉险。司藤的这场鸿门宴如期而至，高档会所，水上林台，墙面上一块气派的铜艺镂空雕花壁镜，标配15座的实木雕花大圆桌，正中央刻八仙过海图，仙人们各持宝器，脚底下大海波涛。去着时间差不多，秦放牵着瓦房去会所门口等候。严福瑞等人一出现，瓦房哭的那叫一个惊天地泣鬼神。 师父， 蹭得严福瑞衣服上都是鼻涕眼泪。秦放在瓦房或嚎啕或哽咽的背景音里，很是淡定地跟诸人寒暄打招呼。其实都挺好认的，年纪最大的那个是太和山苍红观主，名号起得真好，很有翩若惊鸿的感觉。青城山的张少华真人清瘦儒雅，像极了古代的师爷书生。龙虎山马秋阳道长白白胖胖，圆脸放光。齐云山刘鹤祥先生是四道门中唯一一个不穿道袍的，打扮得像个板板正正的村干部。空铜洞柳金鼎粗壮秃顶，桃源洞潘其年身材矮小，才及常人肩膀，丁大成开口说话就是金腔，白金教授架一副眼镜，一看就是高校老师的模样。剩下的王乾坤之前见过，唯独少了麻姑洞的沈银灯。秦放客气地引领大家去包间，一路上端菜扫地的无不侧目。会所老板娘很是紧张，趁着没人注意把秦放拉到一边质问他。 小兄弟，你不是请客吃饭吗？你也搞啥子名堂哦，邪教聚餐呐。 秦放哭笑不得。 喂老板，人家都是正统道门之人，你别胡说八道。 老板娘绕不过弯来。 道士不在屋头坐起念经，跑到这儿来做啥子？ 道士就不吃饭了。 老板娘半信半疑，离开之时再三跟秦放确认。 关键你们那个阵仗也太……哎，先说好哈，你确定就是吃个饭哦？我胆子小，你莫吓我哈。 秦放的心中好笑， 几个道士就把你吓成这样，如果我告诉你旁边的 VIP 休息室还坐了个真的妖怪呢。 这么多道士掌教挤挤一堂，真是有种华山论剑的感觉。秦放莫名有些兴奋，请各位入座之后就去隔壁请司藤。司藤安坐如山，说道， 让他们等。 他真是沉得住气呀，捏着眼影刷清扫金粉，缓缓行装。秦放无可奈何， 司藤，人家都已经在等了，又是你约的饭局，迟到的话不太好吧。 司藤靠近梳妆镜，用指腹掸了掸眉梢， 都到了。 有个叫沈银灯的没来。 司藤手上的动作略微停顿了一下，秦放还以为他要生气，谁知道他想了想，漫不经心地说了句， 麻姑洞的人一向也没有什么本事，想来也用不上他。 秦放真是看不惯司藤那种目空一切的架势。 破船也有三斤钉，人家麻姑洞既然能在七道洞当中占一席，那一定是有独到之处的。你这么轻敌大意，说不定来日就是在麻姑洞阴沟里翻了船。 司藤没看他，顺手又捏了眉刷，意味深长地说了句： 秦放，最近我是对你太客气了吧？ 果然，一句话不对触到这老佛爷的逆鳞了。不过这么多日子相处下来，秦放也总算是应对自如了。 你不是要报仇雪恨卧薪尝胆吗？我也就是偶尔客串一下苦胆的角色，时刻提醒你戒骄戒躁，稳扎稳打。 司藤想了想，居然点头了。 有志者事竟成，破釜沉舟，百二秦关中属楚，苦心人天不负，卧薪尝胆，三千越甲可吞吴。这个兆头好，像我写实。 司藤真是喜怒转得极快的，忽然间就言笑晏晏了，手压着鬓角起身，最后一次审视了一下镜子里的妆容。 走，别让咱们的贵客等急了。 除了苍红观主，没有人真的见过司藤，多少都在心里勾勒过他的样子，也多半是往青面獠牙丑陋不堪上靠，从来没想过他长得如何明媚鲜艳。但奇怪的是，真的见到，每个人的心里都在说，对，这司藤就是个妖怪，妖怪就该是长这样的。苍红观主看着司藤袅挪而来，款款入席，一颗心跳得七上八下，看样貌是没错呀，但是年纪不对，苍红观主的心里想。当时自己看到的司藤明明是个中年妇人，难道这妖怪驻颜有术会返老还童吗？摇转已满，香气迎鼻，却无人动筷。司藤说， 大家不要客气啊，是饭菜不合胃口吗？ 就着桌上的菜，司藤先拈了一块细肠。谁还真的是来吃饭的？众人如坐针毡，都拿眼睛看苍红观主。苍红知道论情论理都该自己发话，身子坐正，轻咳了两声道： 司藤小姐。 司藤继续夹菜。 嗯？ 前头秦放已经向司藤描述过个人个态，这黄土都埋到脖子的老头想必就是苍红了吧。四目乍一对上，苍红紧张的血都涌上了脑袋，就怕司藤下一刻脸色皱沉，说一句我见过你。僵了一会儿，见司藤没反应，苍红观主的心里稍稍的踏实了一些。 司藤小姐这次是要向众道门讨债吗？ 司藤笑了笑，先拿餐巾轻开嘴角，又将筷子搁到瓷锅上。 无冤无仇的，此话怎讲啊？ 无冤无仇？苍红观主真怕司藤是故意说反话的。 可是咱们上一辈。 老观主也说是上一辈了，都这么多年了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我这个人最是大度明理，不会攀扯什么负债子还祸及子孙。 这话一出，列席的众人都稍感宽慰，只秦放正擎了杯子喝茶，听到大度明理四个字，扑的一下就给呛住了。司藤的目光扫过来，秦放顿感身周的温度都低了下去，他咳嗽着坐正，关切地看着大家。 不好意思，茶水太烫了，大家等会儿再喝。 马秋阳道长忍不住了。 那你还向我们下毒？ 司藤奇道。 不下毒，你们怎么会来吃这顿饭呢？不下毒的话，我让你们做事，你们又怎么会乖乖去做呢？马道长三岁啊，这种常识都不懂啊。 苍鸿道长知道他看似说话客气，实则连敲带打，软磨硬施，赶紧用目光制止马秋阳。 那司藤小姐想让我们做什么事儿呢？ 司藤并不直接答话，话锋一转反而问他， 这么些年各位有听过抓过或者见过别的妖怪吗？ 别的妖怪近几十年的确没有听说过确切的妖宗，但可能也有。全世界每天都有人嚷嚷着看到了 UFO 水怪幽灵船，出个把妖怪这又有什么稀奇的呢？更何况是战斗在收妖最前沿的道门呢？怕司藤不悦，诸人绞尽脑汁的把听到的那些未经证实的坊间谣传都拿出来说。桃源洞潘奇年说，在他们乡地炎陵的万阳村，70年代有一年大旱，当地一连丢了好几个小孩，后来有个喝醉了酒睡沟里的老头半夜迷迷糊糊的醒来，看到有一个包花头巾的女人抱着个婴儿往村口走，到老槐树那儿就不见了。那老头偷偷地把事情告诉了村长，村长心里犯嘀咕，大晌午的带了几个壮汉拿斧头砍树，还没砍几斧头就有血水流了出来，一村人都给吓坏了，来桃源洞请潘奇年的师傅。据说潘老师傅镇了树，着人挖了根，根须之间尽是白茶茶的小孩骨头，中间还撂了块花头巾呢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